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任务一拖再拖，月球基地的101位研究人员返航的时间也渐渐接近了。卡洛尔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决定今晚就动手。通过这么久以来和内纳德的交流，卡洛尔对内纳德的生活习惯已经非常了解。通常这个时候，他会在研究室里戴着耳机打盹，基地的其他人也都已经睡了，这个时间动手，神不知鬼不觉。卡罗尔缓缓举起匕首，正要往下刺的时候，地上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 不可以，你不能杀我。 卡罗尔靠在墙边，静静听着内纳德如往常一样喋喋不休。 人造太阳计划可以毫不流失地无限接受太阳能，它能为地球提供所需要的全部能量，甚至还绰绰有余，这是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请你设想一下，如果将通过人造太阳获取的无限能量当成武器来使用的话，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内纳德亲眼目睹了这个还在月球基地地下建造的东西，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内纳德所设计的规模。 如果这个能量被用作武器的话，这些年我们曾经使用过的武器都只能算是人类的境界而已。但这次是这个时期的人类所不该拥有的神的造物。 人类利用宇宙望远镜在月球上24小时监测地球的动静，通过计算速度和规模能自动感知会对地球造成巨大影响的动静。一旦利用这种能量，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让某个地方变成灰烬。 所以我要留下了。 什么？ 如果即将启动的月球盾牌计划顺利进行的话，那么地球将不会遭到陨石撞击。但问题是，在度过了这一危机之后，当世界各国重新整顿好了地球上的秩序，一定会再次派人来到月球上的。到时候，就会正式启动人造太阳计划，并试图借助这个全新的能量，来掌控地球上的秩序。 内纳德说完，二人都沉默了。正当卡罗尔以为他们会一直这么沉默下去的时候，内纳德突然又开口了： 只有我留下，才能阻止这一切。你走吧，代替我的位置，回去吧。 就这样，卡洛尔顶替了内纳德的名额，和其他研究员一起乘坐宇宙飞船回到了地球。离开前，卡洛尔郑重地对内纳德承诺： 内纳德，我会回来救你的，一定。 内纳德以为自己被杀后地球就会毁灭，于是自愿留在了月球。但是月球盾牌计划彻底的计算失误，地球已经毁灭了一次，准确的说是毁灭了1/11。多亏了他的牺牲，那个神的房间才没有落入任何人的手中。 嗨，卡罗尔小姐，你好啊。 哦，你来了。 还是没有发现独孤月在哪儿吗？ 嗯，完全不见踪影。哎，看来大事不妙啊。 让我来找找看吧，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好吗？ 好，可以吗？对了，你说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什么时候来着？ 是前天的下午3点。 幸好那种能够左右整个地球的武器并没有落到人类的手中。冷静下来的内纳德开始对着独孤月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话很多，一直嘀嘀咕咕的，但独孤月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说地球毁灭了？怎么会？那可是个成功率高达99%的计划。不会的，你这个恶魔。 地球毁灭了，怎么可能呢？ 内纳德有时候像疯子，有时候又很正常。独孤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地下生活的太久了，他才会变成这样。如果可以的话，等以后有机会了，独孤月想问问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留在这里。与内纳德相遇后，独孤月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内纳德依然留在地下生活，拒绝出来。 喂，你出来啊！ 不，月球上面很危险，到处都是辐射，还会有很多人盯着你。 虽然独孤月依然不知道内纳德以前是做什么的，但是没收了他的枪之后，他就不再是个危险人物了。 嘿嘿，我可不怕你。 别过来， 不然我开枪了。 你到底有几把枪啊？ 虽然内纳德是个疯子，但独孤月还是感觉自己仿佛有了个朋友。不过他的任务也随之加重了。 吃饭。 喂，吃饭了。 开一条缝递进来就行，有辐射。 唉，对于一个地球毁灭后的幸存者来说，我的朋友好像太多了点儿， 都可以办个同学聚会了。 独孤月又回到了之前计划表里的规律生活，每天躺在房间呼呼大睡，而内纳德就算在他自己指定的时间里也极少出现，所以独孤月和他之间倒是没有什么冲突。所以地球总部的众人只看到一个穿着航天服的人整天在基地里走来走去。 他最近怎么完全不睡觉呢？都好几天了。 是啊，整天都在走来走去。不过他做这种奇怪的行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由于独孤月和内纳德的生活规律不同，二人几乎不会同时行动，总部其他人又不知道内纳德的存在，便只以为屏幕里出现的身影都是独孤月。知道真相的卡罗尔内心十分震惊。 什么情况？难道他们俩分配好时间了？他们变成朋友了？ 但是有时候二人还是会撞上。 嗯，你怎么出来了？ 嗯嗯，我来拿个东西。 那我也拿个东西，我这就回去了。 嗯，你先你先你先你先。 偶尔在内纳德神志清醒的时候，独孤月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哎呀，别看我这样啊，其实我是个博士呢，这里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我的功劳。 哎，我也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派个神经病到这里来。 我跟你不一样，咱俩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喂，我也是博士好吗？动物学博士。你是不是忘了上次那只袋鼠啊？ 虽然有时候内纳德还是会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是吗？真的毁灭了吗？到底为什么呀？我不是都留在这里了吗？ 但这种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在摸清了他那些不断反复的行为规律后，独孤月也领悟了一套应对的模式。 你这个恶魔，我杀了你！ 来呀！ 哼，我怕你们！ 上啊，金刚鼠！ 偶尔二人还能一起消磨时间。 这是什么？ 哎，别乱翻别人的东西，那都是我辛辛苦苦找出来的。 哇，这个是 之前我一个人没法玩，现在吗？ 你扔吧，我接着。 准备好啊。 好。 然而月球上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跑啊！快跑 而地球上的人类看到的却是这样的画面。 嗯，我扔了啊。 嘿，我接住了。 他接到了自己丢出去的球，他在玩单人传接球，居然还玩了整整一个小时。 音速超人啊， 太厉害了，你得好好学习才能成为和独孤月一样的人。 由于两人吃饭的速度不一样，画面里常常会看到上一秒一个人已经吃完了，下一秒另一个人面前的食物还是完整的。 他用果核制造出了一个苹果，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果园啊。 他用嘴在一秒内就做出了一盘意大利面，真人面条机。 哇，妈妈，他好厉害啊！ 只要你考进清北，你也能做的。 这一天，独孤月和内纳德一起来到了地下通道的那扇门背后。看着眼前数万个屏幕，独孤月问出了自己一直很想问的问题。 话说这个地方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本以为二人的关系已经有所缓和，没想到下一秒内纳德又掏出了一把枪。 我不知道，你这个恶魔。 你到底有几把枪啊？还有，你平时都把他们藏到哪里去了？明明你只穿着个小裤衩到处跑啊。 内纳德追，独孤月跑，跑了一段后，内纳德突然停下来，或许是在问独孤月，又或许是在问某个不在场的人。他喃喃道： 地球真的灭亡了？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